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耀，第75集。迟迟还切了一小块午餐肉塞到齐成嘴里。 你会不会介意啊？ 齐成摇头，吞下午餐肉才开口。 他们都不是喜欢太亲密感情的人，也都很忙，你这样挺好。 在齐成看来，家里人隔三差五到这边打包一点菜走，已经是很亲密的表现了。而且他真的舍不得逼迟之寒，哪怕知道迟之寒花点精力应该能把和他家人之间的事情处理得很好。他在等，很耐心地等着迟之寒自己主动一点点接纳消化他们之间的不一样。迟之寒能做好这一点，他对迟之寒充满信心。 可是你喜欢亲密啊。 迟之寒又切了一小块黄瓜，想要一样画葫芦塞到齐成嘴里，结果齐成反应很快地仰头皱着眉头嫌弃。 我不要绿色的。 迟之寒翻了个白眼，把黄瓜放到了自己嘴里叼着，正对着齐成。齐成纠结了一下，还是没忍住，皱着眉嘴对嘴地叼走黄瓜，黑着脸嚼了两下，抱住迟之寒，下巴蹭了蹭他的头发。 我可能比较像我妈，我哥说过，我妈妈性格比较敏感。 迟之寒切菜的动作停住，低着头，齐成的呼吸在耳边暖暖痒痒的。这是齐成第一次在他面前提起妈妈，心软软的，忍不住转身抱住齐成，摸摸头，又拍拍背。 你妈妈应该很漂亮。 嗯。 齐成回身相拥，有些孩子气的嘟囔了一句。 我爸跟我哥都长得像熊。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这么想。 心里想想就好了，不要说出来，说出来你的卡就会被没收。 好。 迟之寒郑重点头，齐成的手还是没有松，他是真的喜欢迟之寒身上的甜香味，闻起来莫名柔软心安。 再让我抱一会儿，明天漫画要上架了，我有点紧张。 好。 迟之寒继续点头，又摸摸头，齐成满足地继续抱着提要求。 不要再加胡萝卜了。 不好。 差点被骗过去的迟之寒气得掐他。 你上周吃了一个礼拜的肉，血压高了多少了？挑食怪。 迟之寒被齐成的哼哼聊的气势瞬间降了一半。 你为什么不挑食？ 齐成已经乖乖松开迟之寒，老老实实的开始洗胡萝卜。他挑了个最小的，洗的时候还皱着眉头。迟之寒被齐成困在水槽边，乐此不疲的开水关水，配合着齐成洗菜。 我不吃茴香桂皮，还有酸的水果，需要兔子的水果也不喜欢，对了，香蕉也不喜欢。 挑食怪。 齐成皱着鼻子骂回来。 多配呀。 迟之寒没脸没皮的感叹，撅了撅屁股，把齐成顶得远一些。 菜洗好了就出去，你在这里我会忍不住一直沉迷于你的美色。 齐成脸红红的往后退，被那句多配哄得全身舒坦，嘴角一直不受控制地往上扬。退了一半，想起正事。 对了，我和出版社签了新的合约。 嗯。 迟之寒停下手里的动作，转身。 重新签了5年。 哦。 齐成看起来只是在很简单地陈述事实，迟之寒下意识点头，转身继续切菜。留下退回到吧台边的齐成微笑着等着迟之寒回头。 池之涵大概用了一分钟时间消化掉这个消息的重要性，然后丢下菜刀，尖叫着冲过来，用力抱着齐城。齐城是真的笑出了声，他就知道池之涵会懂，画画这件事在他的生命里曾经是用来延续呼吸的存在。他在最绝望的时候仍然努力想把最后一本画完再离开，甚至为了取材找了私厨，认识了池之涵。他愿意续签五年，代表那段绝望的日子终于过去了。他愿意重新再开始，也愿意给现实世界的出版社五年的承诺，代表自杀这件事离他真的已经远了。这样隐晦的七弯八绕的惊喜，其他人不一定能理解，但是他知道池志涵一定理解。 我给你多加两片肥牛。 他乐颠颠的给他加了奖赏，脸颊红润，嘴角微扬，眼底湿漉漉的，有欣喜若狂的光芒。 我不要，我要换这个。 齐城低头吻上了池志涵的嘴唇。幸福或许真的从来都不会不到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因为齐城的治愈情况良好，第三次简要疗程，赵医生同意了齐城想要和社恐的脱敏治疗一起进行的建议，而池志涵也终于从真正意义上开始慢慢回归到了自己原来的生活。春季美食视频因为齐爷爷去世和齐城药物服用过量耽搁了，所以官博只能在视频还没开始录制的时候放了春夏两季连播的大饼。脚本、食谱和团队都已经多次开会定下来了，因为地点选在了小洋房，林金武需要带着导演和其他助理实地采景、铺设灯光和广告赞助商的用具等等。齐城这边的摄像头一直关着，为了不让导演发现池之涵就住在对面，池之涵这几天都是一大早就出门，然后在洋房外和导演会合。导演和池之涵很熟，30出头的男人，之前合作过几次视频拍摄，一见面就直接把池之涵抱起来掂了掂分量。 哎呦，快两年没见了吧，你起码重了10斤。 导演声音洪亮，小洋房又安静，池之涵发誓齐城一定听到了，有点恼，气哼哼地挣扎着下地，气死。 哼，你才中了呢。 哎，这里能不能外景拍摄呀？我觉得这树林景色不错哈。 导演拍小动物一样拍拍池之涵的头，开始在洋房四周晃悠。 不行。 池之涵嘟囔，还在为中了10斤这件事痛心疾首。 你说了不算。 导演笑着瞪他，又伸手拍拍他的头。 我打电话问问。 然后池之涵的手机就响了。池之涵退后几步，小声地接起来。他没料到齐城会在这种时候打电话，有些担心导演声音太大让齐城不舒服了。 我不舒服，让他们今天回去吧。 齐城的声音听起来更像是在生气。池之涵眨眨眼。 你回来，我想你了。 齐城继续用怄气的语气，连语气助词都不想加。 他抱你还拍你的头，换导演吧。 号称不舒服的某人因为池之涵一直没吭声，心虚的话开始越来越多。齐城的语气太认真，池之涵还真的下意识犹豫了一下。林金武在不远处对他招手，表情看起来像是有话要说。池之涵回过神后脸有些红，声音压得很低。 别闹了，他们采景很快就好了，你乖乖等我一会儿。 我没有闹。 可能是因为齐城的房间太安静，齐城的声音太认真，这4个字的语气让池之涵怔了一下，下意识抬头去看齐城房间的落地窗，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。 迟迟还有些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手机，又眯眼看向落地窗里遮得严严实实的窗帘。齐城在窗帘后面，苍白的手指拽着窗帘一角，阴影里看不清楚他的表情。他明明知道迟迟寒最恨他挂电话，上一次挂电话直接把他逼出了门，是因为他不爱看自己在外面的样子。那么这一次呢？单纯不爱他和异性相处的样子？那他还得被挂几次电话？毕竟迟迟寒还有很多很多外面的样子没有被齐城看到过。怒气一点点地涌上来，为什么他和他之间只要夹杂着阳光就一定会吵架？林青武看迟迟寒一直站在原地，已经皱着眉头走了过来。迟迟寒扬扬眉，面向着齐城，把手机丢到了包里，若无其事地迎向林青武。 气死拉倒。 其实刚才齐城只要再软着声音委屈地抱怨一下，迟迟寒可能真的让导演他们先回去了。和齐城在一起之后，迟迟寒才发现自己其实也是恋爱脑，大部分时间齐城在他的脑子里都是第一选择。这次电话挂得真的很是时候。走进林青武才发现他的脸色不是很好看。 什么事？ 任俊友还记得吧？ 林青武也是刚刚挂掉电话，语气不太好。迟迟寒愣了一下，这个名字好熟。林金武简直气绝，伸手敲他脑袋。 抄了你妈妈菜谱，说是他爹做的那个，后来被公司悄无声息开除的那个。哎，你这个与世隔绝入戏太深了，你知道吗？ 哦。 迟迟寒捂脑袋，林金武给他看手机画面。 他开了直播啊，在这个平台。 大平台呀、啊。 迟迟寒感叹了一句，立刻捂脑袋往后退。林金武一脸怒气不争的样子。 哎呦我这，总之你给我小心点儿。这人我接触过几次，阴狠小气，实在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开除了还是没啥动静的性格。 他总不能再抄菜谱了。 迟迟寒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值得小心的。 我只是美食博主，他现在已经是美食主播，领域都不一样了吧？ 那也是美食领域的呀。刚才公司公关打电话过来，说他在直播的时候卖惨，隐射你有后台，公司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把他给开掉。 指名道姓了？ 哎，那倒没有。不过他走之前抄袭菜谱的事儿，双方粉丝都有知情的，没指名道姓也知道是你啊。比较麻烦的是，你也确实是有后台的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